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我呢件好似唔系好够你呢件像，呢件剁晒皮。喂 ，Hello， 今日只可能今日少人关事咧，因为呢排都系咁，有人入咗嚟啦，但系呢啲就系基本款嚟噶啦，发冷梗系唔系啦，你真系唔知边个叫青春。喂，咁啊，趁而家50人先至开始介绍啊，因为佢系嘥电， 系咪啊 ？OK， 咁嘉宾咧就识就识，唔识就唔识噶啦。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九吹廿四咧，嗰啲听众咧，即系嗰啲网友啦，所谓系咩人都有，蓝丝都有嘅，新加坡、马拉大陆人都有嘅，咁嗰啲入嚟挑机嘅。咁因为咧呢度咧嘅好处咧就系、是、咧，就算你系挑机啊，你系撑景啊，啲留言我都照读嘅。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唔知点解今日突然间又唔嚟咧。咁啊，所以咧就又要介绍下你系边个。一阵间，好多人都识你啊，入亲嚟都系捧你场嘅，真系。 哇！你啲镜头真系好靓喎，影到难得影到我块面咁瘦。你尤其是喺花生台做节目嘅时候咧，块面系即系胀爆 灯光 咁样样，系咩？ 你知唔知部 cam 仲平过佢啊？呢啲系嗰啲电脑墙嗰啲 webcam 嚟啫嘛。 咁所以 系个打灯。喂，其实你应该自己整个 live 啊，我觉得。 我冇咁样嘅号召力。 有唔系嗱，你都惊冇号召力噶嘛？即系惊唔够嗰度多人啊嘛？咁啊梗噶啦。我前一啲100万几人睇，而家得几二三千咁样，你要接受呢个现实。因为你有冇谂过，如果嗰度万几人睇你咧，啲人顺便经过见到你入嚟，即系嗰啲质素唔同嘅啲观众。 哦，咁唔紧要，而家我哋最紧要系个人数啊嘛，系咪？喺条街上面。 系。即係你都係向個人數嗰個追逐嘅，咁所以咧焗住噶啦，肥一個包就一個包咯。即係你自己整咧，我肯幫你起機嘅。即係我都係網台界嘅，我網台界嘅，即係起機嘅歷史都非常之悠久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幫佢起完機咧，佢又唔用嘅啲嘢，唔知點解。花生台我都幫佢起過機噶，但唔知點解又係用翻 Spooky 嗰啲咯。最尾佢都接受唔到你啲樣 嘅。契媽咧？ 嚇？ 契媽咧？ 邊個契媽？ 女王。 哦，佢係契媽，佢夠班咩？佢唔系好老啫，系嘛？ 唔系，因为嗰阵时候嘛，我做紧喺花生台同佢做节目嘅，跟住就开始搭住嗰段时间就即系去咗老少嗰度，有时候夹唔到时间。 哦， 咁就话契妈，哎呀，你过去同人做节目，咁系咪做咗人契仔啊？咁我话，咁我都同你做节目啦，咁你系咪我契妈？系咪？ 哦 ，OK， 喂，我谂你好多人听呢啲历史喎，反而我觉得，因为我都唔知啊，因为 miss 晒嘅，因为啲人成日都关心，以为咧，即系可能我就相对。就通常啲人哋同我反面，我又唔会同人反面嘅。咁所以咧，啲人咧成日问我 啲人点啊，叫边个嚟，叫边个嚟，又有人叫细良成日做嘉宾啊，周慧贤做嘉宾啊，咁但系又系碍于呢个问题啦，你得嗰几廿人睇咧，啲人睬你都戆啦，系咪先？咁即系阿昌昌又好大一谂啦，即系咁你都上嚟咁少人， 唔系啊，阿细良啱啱话啊嘛，只要个平台嘅话，有个平台俾佢讲嘢嘅话，无论个平台点样都好，佢都要照讲嘛，所以上大纪元咯，跟住大纪元好多人睇咯，系咪 ？OK， 咪就系、是。即係其實咁講咧，佢咪醒目咯。咁我叫佢嚟，你嗰個嚟唔嚟？ 你掛大紀元個名咯。 梗係唔會嚟啦。即係其實個個都有個計算嘅，老實講。咁啊，即係呢啲就無謂即係逼佢啦。咁咪唔通啊？開曬開口牌咁樣叫佢嚟，咁佢都嚟嘅。咁大家揀咪唔嚟咯。即係人啲都係時間嚟噶嘛，死咗先。誒、哎、過咗50啦，誒、哎、可以啦。咁首先咧，我咧就招呼咗我哋先啦。9/24，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啊？我哋嘅特色咧就系咩人都招呼嘅，咁啊有人讲咩旗，有人话彩色嘅咁样。 潘潘 ，Hello Ultraman 数96 ，Hello。 喂 ，Hello。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喺。 喂 ，Hello。 是从前。 哇，顶唔顺啊！真。 潘潘发冷，彭胡卫，大家好啊，探长好啊。 喂 ，Hello。 Carol's Y 红猫哈佬探长，昌珠美好 ，Charles Noble 39 度做 表 ，Nick at 潘潘肥雷。Right in the lead, 探长昌昌 ，Miss White， 喺度又见面啦。Ultraman 数96，哈哈，原来系昌昌 带 水手789，大家好，阿肥昌昌，你好。 自 从昌昌有毛鸡搞搞蓝丝生偶像何志光，白君狼开探长，大力水手789，昌昌好。大力水手789，唔认得人都认得见李勇。Ted Chan 昌昌探长好。 喂 ，Hello Ted。 Max Liu 讲到100元，探长昌昌好，行行系。你哋两个着咁多衫记，我今日热到底裤都湿晒。Selin Wong Hai All Hey 探长好。 喂 ，Hello。 昌昌714嗰日坐咗喺元和路度， 尼 禄王善龙可以迷恋掌上你就好。Floru 向你两个好动感，喺昌昌早排都上过北上频道做嘉宾。 嗯，喂，我想知咧嗰张 Getty photo 嗰张咧，你有冇得攞翻嗰啲着数啊？ 嗯，应该冇啩。 即系可以噶，系咪？ 我唔知啊。 即系相应翻你后来人哋发现俾你睇嘅 Getty image。 系啊，啲网友、啲网友即系 send 俾我睇啦。 哇，正喎、啊！喂，咁啊，首先介绍 Getty image 有咩嘢巴闭嘅地方咧 ？Getty image 咧，即系以前 image bank 咯，即系佢就系全世界嗰啲人要嚟做图啊，攞新闻相啊，攞啲 symbolic 嘅相片啊，即系话譬如香港突然间起咗 IFC 嘅时候咧 ，Getty 嗰度哇，突然间有200多张好劲嘅相啊，因为啲人一讲香港经济又要攞嗰张相啊嘛，咁唔通 strip 个记者嚟喺度拍咩？咁所以咧 ，Getty image 咧就要嚟 provide 一啲 stock footage 咯，同埋 stock photos 咯。咁一间系比较出名嘅公司咯。 我有 click 过上去啊，张相系卖3500蚊啊， 港 纸系。 咁你应该可以报翻名，话我系个版权持有人嚟噶。 咁系应该系影嗰个记者噶嘛？ 唔系两睇嘅嗱，如果你系总统啊咁嗰啲咧，就攞唔翻啲钱嘅。如果你系素人咧，我谂都有得有得倾下嘅，我估。 咁有人亦都话俾我听，就话哦，Economist 就用咗呢张相，咁佢就有人买嘅。 系咁其实都好啊，出名 钱就唔知啦， 应该得嘅。喂，唔急啊，同你问下啦。喂，即系睇下有冇人，有冇呢行嘅行家知道有呢个行情咧 ？Wise News 所有嘅同事都做，但系即系都系嗰类嘢啊，都唔同。Getty 真系唔识人喺度做。 恒宏港币38元，买酒水招呼嘉宾。Benson 旺着到咁，以为睇紧年头重温。提议探长你好 ，Floru 可 同 埋院长的话，你叫埋维和教头。 边个维和教头？ 昌昌上来宣传苏王。Yun Lock Chan Hello 探长 Ultraman 数96 Jet Image 系只有个摄影师投稿罗诺一次的。 哦 ，OK， 明白。哦，原来系咁嘅。你头先牙签咧，我喺度。喂，咁啊，介绍下嘉宾先啦。即系嗱，我谂呢个九成人都知道佢系昌昌噶啦。咁昌昌系咩人呢？其实佢啲来头都劲嘅，同埋个历史都好劲嘅。咁啊，约率我知道佢讲啊，如果讲错嘅话咧，你更正啦。咁以我所知咧，你应该系黄毓民嗰啲嘅同事嚟嘅，曾经嘛。 下属。 下属。 上书房行走啦，你当系。 哦 ，OK， 咁你嗰阵时候好似系文写文年开始嘅时候，你先识佢咧，或之前已经识佢？ 佢唔系嗰阵时就系、是、佢2008年系参选立法会啊嘛， 系 咁年头嘅时候咧，我系去旺角食咗次玉文牛肉面。 嗯， 咁咪见到郁文， 哦，即系送上门嘅， 吓，咁啊，然后就冇噶，咁见到啲名人啊嘛，咁、 哦、 见到啲名人，咁咪倾下偈咯，跟住又觉得话，喂、哎，你好有政治 sense 喎，咁样，你想唔想嚟做下选举义工啊？咁、 哦、 样， 咁、 okay、就简单啲讲，就去到2008年嘅四月咧，就即系佢就请我做。咗係所謂嘅一啲即係選舉幹事咁樣嘅，就出、 okay. 即係選舉 campaign 個 budget 嘅。咁、 嗯、 就但係做咗一個月咧，就我係俾嗰陣時嘅副主席俾阿社民連嘅李慧儀咧就炒咗魷魚嘅。 哦，你俾李慧儀炒魷魚啊？ 係啦， 李慧儀都炒到你魷魚。 嚇、啊！咁佢嗰陣時候2008年， 因為揾咗刁文牛嚟頂咗你啊？ 唔係，刁文牛就一直都喺度㗎。 哦 okay. 咁樣嗰陣時候2008年，大家記得其實。郁文嗰张单参选名单入面，佢系排第二噶嘛？ 系系 吓，咁亦都嗰阵时候系社民连副主席嚟噶嘛？ 系系 吓，咁就我嗰阵时候未识得啲即系社民连入边啲人、啲组合、啲人事关系，我完全唔知道。 系系系， 咁就即系同阿清姐即系顶撞咗几句，跟住阿李慧仪就炒咗我嘅。 哦 ，OK。 咁但系其实即系之后同阿清姐好 friend 嘅。 哦 ，OK。 去到即系去到好快脆，郁文选到、 嗯、 之后咧，我就听闻就系话即系一月嗰阵时候咧，即系。郁文选到之后，咁佢议员办公室，咁就系李慧仪就系做佢议员办公室嘅即系首席主任嘅、 嗯， 或者办公室首席助理咁样嘅。咁、 嗯、 然后就郁文觉得佢做咗几个月咧唔系太得啦，咁、 okay, 就要清洗晒成个班子。 哦，跟住揾翻嚟， 就揾翻我。嗰阵时候就系正式就系做即系黄郁文议员办事处嘅职员。 嗯， 系啦，咁啊做到五区公投啦，2010年啦，咁辞职就去咗即系咪成班人喺即系社民连度嘅秘书处嗰度搞五区公投咯、 嗯。 搞完五区公投之后。后咧，郁文就冇叫我翻去嘅。咁佢就话啊，你都系算系一个识字嘅人啦。咁样你识你，既然你识得两个字嘅话，你就帮帮涂君衡啦。咁样样系，咁、 嗯、 就留我喺秘书处嗰度。咁、 嗯、 咪之后咪分裂咯。咁分裂之后，佢又冇叫翻我走。 约剔晒咯。 佢冇叫翻我走，咁啊就咁一直就结果就留咗喺秘书处嗰度。咁就系即系识得阿院长啊，同我。 哦，即系你冇同佢正面话，你一系呢边一系嗰边，就唔记得咗咁嗰啲。 应该系唔记得咗，留低咗。 即系有时搬屋搬得好急嘅咧。就留咗啲嘢喺嗰边，又唔记得攞翻咁样，哇，好笑啊都。喂，咁嗰阵时有人话你，即系嗰阵时黄毓民出嗰啲文宣咧，都系你度噶嘛？ 我起第一稿。 咁佢负责睇，嗯 ，OK， 呢啲唔 OK 啊。 佢一路改咯，佢就改，即系好似小学生作文去改文咯，咁改、 哦 okay、 改几次咁样，佢都 OK 啦，咁就出 嚟。 咁啊，包括佢立法会写嘅立法会讲嘅嘢啦。 嗯。 咁啊，然后就即系五区公投所有嘅。 哦，即系剪翻山碑嗰啲，通常都系你写。 嗰阵时候度啦， 即系 最初咩铺一街啊嗰啲，咪我特度咯。 铺一街你度嘅，哦，幕后功臣 吓嗰啲啦，系。 咁啊，咁嗰啲四面受敌，八面威。 呢啲佢嘅， 因为咧，我哋呢啲咧文盲咧，成日都系听黄毓民讲嗰啲嘢。 四面受敌，八面威风都唔系佢创作嘅，都系台湾。 台湾嗰啲啊嘛， 即系 咁狗狗俾你吃屎嗰啲都系， 都有咗好耐嘅。 系系，嗱，我见到呢度啲人咧就好想你爆嘢喎。咁你话苦主咧，我觉得未必一定系苦主嘅。吓，咁你又自己解释下，究竟你系咪苦主啊？我读埋呢一浸先。 Rock Family 建制又搞个守护香港集会，你哋点睇？俊计下咯，晶晶探长见到两位就谂起花生，我呢去系副主啊，尼禄王是 咪 老探？几时揾埋黄旭敏上嚟？ 我 直虾俾人枪枪好老探好，要 lock 全枪枪，做咩唔着羽绒？ 会着完咯，你而家先嚟。 The venture respect from Peng Chow， 会 Jenny 枪枪。你好，我喺你的份。 哇，好多 friend 喺呢 度。探长好，昌昌好，趁地主 喺度。 探长 ，with Jenny 昌昌是 PhD student， 对吗？要 lock 全昌昌，爆多啲郁文秘密。 哦，我听过一个咧，又未必系秘密嘅传闻咧，好似你证婚嘅人就系黄毓民啊？ 吓？唔系， 唔系历史嚟噶嘛？ 唔系， 咁边个系咧？ 嗰陣時候社民連嘅一啲幹事，如果係未分裂之前咧，啱啱咪陶君衡佢做咗主席嘅，咁佢嗰陣時候社民連嘅行委，咁、有啲人喺嗰段時間結婚嘅，咁嗰陣時候我理解都只不過係鬱敏又請埋鬱敏去 即係婚禮影相啫，就冇話去到證婚嘅。 哦 ，OK 啦，咁即係嗰度有放流料啊。 嚇，有啲以我傳我啦，係都唔係冇事實基礎嘅，有少少唔準確啦，我只可以話。 OK， 即係可能有啲人咧，一埋到位個勢咧，就好似外父咁樣或者證婚人咁樣。因為點解咧？我都曾經參加一個婚禮咧，咁我有個朋友咧，即係佢靠嗰個老細俾啲廣告去拍嘅，即係成日都嗰個人漏剩啲手指罅咧，就夠養佢，咁好感恩啦。咁點去到嗰日飲嗰日咧，人人都以為嗰個老細咧係佢老豆。但佢老豆坐埋一边喺度饮闷酒，即系可能阿黄一文就系咁嘅气势，就令到嗰个以为证婚人或者系各样。 我唔知啦，可能我都冇去到当年即系啲行委即系举办嘅婚宴入边，咁、我唔知道即系可能见到玉文喺度都会请佢讲两句啩，咁、可能因为咁样俾人误会都唔定嘅，系咪啊？咁、但系如果玉文嘅嘢其实都喺匪类。都讲过晒噶咯， 但我想知咧 秘密嘅嘢，呢几年冇乜再发佢啲咩秘密。 我想知咧做少少marketing research 啊，究竟呢度咧有几多人未听过匪类监察院嘅咧，又或者真系冇人识阿昌昌嘅咧，我谂都少嘅，因为我就见到你嚟咗之后咧，有啲人我系未见过嘅，即系例如呢位啦 ，Kilolo 未见过啊，佢话系苦主啊，即系喺你未答呢、這个，即系唔算苦主啫。 苦主唔系有几重 精神上系咪苦主？ 有几重意义嘅，即系扫黄嘅话，即系之前系因为郁文系做政治嘅启蒙，咁但系佢讲嗰套跟咗佢之后，结果就佢冇实践嗰套出嚟，咁大家呢啲咪即系政治上嘅苦主咯，系、咁我呢啲即系院长成日吹嘅啫，即系话吓，即系郁文冇俾稿费咁样样咁就。咁好难，其实嗰单嘢就係、是、都冇签约嘅话一定要俾嘢，咁佢有啲口噏噏讲过，咁可以係讲笑嘅啫咁样，咁但係都入去數㗎啦算 啦。以我所知呢嗰啲名人呢，即係尤其是萬人迷呢，即係好多人跟佢，好多人仰慕佢呢，係调返转呢觉得係益緊你。你有冇諗过呢？即係我你唔收稿费 ,day one 你嚟到你喺我身上得到快乐㗎嘛。 学到嘢囉， 咪佢。学到嘢啦。同埋介紹俾阿細伯伯母識啦，咁呢啲即係光彩嚟噶嘛？當時哇，黃一文咁勁，又啟蒙咗咁多人咁啦，咁會唔會一個180度轉變咗，令到好唔開心，所以有個苦主嘅感覺？ 唔係，其實即係坦白講咧，即係我真係好怕係同人嗌交，或者係好怕去即係有啲好激進嘅言論噶嘛。咁所以嗱，呢、這個真係要。老屈下院长啦，如果唔系佢即系话唔够人，要揾人即系、就是、一齐嚟主持呢一个节目嘅话咧，咁就系、是、我都未必系走上第一线去话系即系对会好表明立场地系即系同即系郁文会 即系敌对 反面嘅敌对啊咁样样嘅。系话说嗰阵时候即系2013年啱啱人力分裂嘅时候咧吓，咁、我又写一啲文摆上网噶嘛，咁因为我。之前选举之前2012年九月嗰次选举，咁我就写个文章就话喂，大家选人力咧嘅时候咧，大家要睇路喎。咁因为你选咗呢几个人吓嘅时候嘅话，根据社民联嘅经验，根据郁文嘅性格咧，人民力量一定会分裂嘅。咁结果一年多啲，咁佢哋就分裂啊嘛吓，咁、所以就咁我就再即系去写翻，即系话我。冇留意到冇流幕消息，淨係從即係聽網台聽老蕭講乜嘢，聽鬱文講乜嘢，咁我就即係純粹就講咗一個我自己嘅理解嘅。咁我其實嗰陣時候都怕即係得罪人，咁所以都係講得好輕騎，或者係講各打五十大板咁之類咁樣。而之後呢出咗篇文冇幾耐呢，我唔記得我瞓緊覺喺朝早咁樣，我突然之間收到電話起身，喂邊位啊？郁文啊咁样啊，话跟住话点啊？你啲篇文好多人睇喎、系咁嘅样啊，得闲啊，不过嚟吓倾下偈啦，有乜嘢即系我哋可以倾下，再写即系叫你写啲嘢啦，系咪？啲坏人嚟噶，咁样嗰边有啲人咁样，好多内幕你唔知噶，咁样你出嚟话俾你知咁样。 哦， 咁就即系嗰阵时候仲我系咁嘅样嘅啫，系咁样，咁所以就不过郁文喺即系永远就喺呢啲咁嘅时间咧，就最即系所谓嘅礼贤下士噶啦，或者同埋佢即系点都会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唔同嘅时空底下，会吸到啲后生咧，因为佢一见到你就系咁样噶嘛，即系好似一个名人， 然后就哇后生，哎呀掂啊你得啊咁样，我哋跟你学嘢啊咁样系，一所以如果你即系冇乜社会经验嘅，亦都对佢冇乜了解，就系知道佢系名人，突然之间有个名人， 个名人就好殷勤，或者好友善咁样， 系啦，咁样就所以 俾机会啲后生咁样， 咁啊好多即系同我一样都会啊心动嘅系。 嗱呢样嘢咧，嗱我插少少，我第一次见阿黄一文咧，即系佢秒我嘅。因为嗰阵时桂思杰咧系我街坊嚟噶嘛，咁佢唔知约咗黄一文喺 Starbucks 嗰度倾嘢咧，咁我介绍咗位俾你识咁样，咁我其实当时咧我已经对佢有少少意见噶啦，因为传媒监察令咧，咁佢同阿老萧搞啲咸湿生意咧，跟住又喺度即系偏袒嗰啲传媒，即系一味喺度话苹果富人悔道啊，咁嗰个阶段咧，咁即系。是不是我份人呢都不会见到啲名人就湿晒嗰啲人嚟嘅。即係不亢不卑咁样。喂、哎、你好啊黄生咁样嗰啲啦。咁但同时呢桂思杰就带咗两个老坑唔係阿中坑嚟又俾咗文色喎。咁嗰两个人哇係咁耷耷头耷到呢即係佢比较喂啲友咁肯串嘅又唔耷头唔成嘅。咁佢唔望我同埋秒咗嘢囉。咁跟住就即係我就觉得哇呢人有啲问题喎。即係一唔擦鞋都死嘅咁样我觉得。即系同你个体验咪好唔同啦嗰次、嗯， 然后就喺我做应该我冇记错系我做佢志愿助理嗰段时间就系、是、佢同詹培忠嗌交有一次啊嘛系吓，咁、即系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嗰阵时仲喺旧立法会嘅吓，咁喺然后就即系我唔知边一个唔系大会嘅，应该啲委员会嗰度压嘈起上嚟，咁、就阿教主就公开影收到音影住见到嘅就闹我詹培忠收声啦监蛋咁样系，跟住詹培忠话吓系嘛我系你迟早都系咁样，咁然后即刻停咗个会就冇直播啦、然后过咗五分钟就突然之间系即刻两个行出嚟揽头揽颈咁样，大人嚟噶嘛嘈咩啫，大家如果觉得唔好睇嘅唔好意思讲声对唔住咁样系，咁。 咁詹培忠咁你叫对住个镜头讲， 佢唔系詹培忠都笑琪琪嘅，咁、但系嗰阵时候即系听翻嚟，究竟即系闩埋房门，发生过啲咩事咧？嗱、即系呢个都系 冇冇， 都系四廿二讲嘅啫， 哦 okay、 我唔喺现场啊。 嗱，四廿二即系韦思杰啊， 咁啊就系话一即系冇镜头影住，詹培忠就一个嗌唔使讲嘢，还钱， 又系呢啲嘢。中国人好兴噶，我细个同我家姐闹交都系咁。 原来就哎呀，嘈乜嘢算啦。 我即系你呢啲内容咧，其实喺 应该匪类都讲过。 匪类讲过，因为匪类咧，我就后来先追翻嘅，因为监制好中意听嘅曾经。咁咧，因为咧以前我觉得你哋好奇怪，未识你嗰阵咧。啊，点解嗰个节目可以为咗一个人变成一个节目，咁个个礼拜可以做到嘅咧？咁我嗰阵时城寨做嘅，咁咧，咁我就觉得啊，咁如果郁文放假，你咪要放假咯。咁啊，真系你一放假，你就真系放假咯。我记得，咁我跟住啊，真系得意啊。咁开始咧，就慢慢听，喂， 都有继续做嘅，不过讲其他 topic 啫。 系啊，唔系直头放个假，我记得有一次，唔知去咗美国定唔知嗰排咧。咁都有一集，因为我啱追緊啊，突然间又都冇得做咁样，休息两个礼拜咁嗰类啦，我记得。咁咧跟住咧就后来发觉听下，哇！即系你讲啲嘢咧，其实都有印象噶，即系历史嚟噶。咁甚至乎咧再讲埋一啲我不为人知嘅历史啦。咁所以我觉得啊，几有瘾。咁越听，我觉得越有意义。 我哋揾到我哋个 niche 咯。咁呢个当然系居功于就系阿院长啊，系锲而不舍嘅，即系佢。是首先佢係讲嘢好叻啦，然后将一啲好沉闷嘅嘢可以转化到即係大家能够係好能容易吸收啦。咁我係其实原本係讲一啲即係正经啲嘅嘢，即係话觉得即係郁文嘅论述有啲咩漏洞或者即係前后矛盾嘅嘢嘅。咁所以其实由匪类监察开始做节目呢，我自己嚟讲呢，如果冇院长或者冇一啲即係好似你咁喺度，即係講嘢叻嘅人喺度咧，咁我其實我就好怕做節目嘅，其實我亦都好怕講嘢嘅人。 呢 樣嘢我唔知點解到而家即係可能喺網上邊認識即係好多朋友或者甚至遠友，咁就亦都好可能好多謝即係有啲朋友繼續會關注我啦，或者寫文章啦。其實無論係寫文或者講嘢都好啦，我本身我都唔係我一開始特別中意做嘅。 其實我觀察到你咧，你角色扮演咪得咯。即系你玩家好流畅噶， 例如我代朋友问嘅啫，咁咧佢话开头你搞咩香港民进党咧，咁咧佢唔知咩一厢情愿咧，就以为系台湾民进党嘅香港嘅新言嚟嘅。咁我同佢讲唔系香港民进党，民进党。咁但系你个民进党个成个全写系咩咧？ 就是叫民主進步黨，但英文名就叫有 Hong Kong 那兩個字，英文名是。 現在還有沒有運作的？ 現在沒有運作的 了。那何志剛那件事，你那時候是不是跟我一起 form 這個黨？ 不是。 但為什麼會印象會你跟我一起參選？ 我講到明是一個，即是參選的論述呢，就是一個所謂的政治嘅聯盟嚟嘅，係兩個單位嚟嘅。何志光代表嗰個單位叫本土力量，然後我代表呢個單位就叫香港民進黨。咁其實就我諗咁講啦，即係我可能咧，我唔知係咪咁樣好似好囂張咁樣。諗啲嘢咧太過超前，或者其實另一個講法就係我諗啲嘢太過離地。如果香港民進黨而家搞嘅話咧，我諗同嗰陣時搞咧。是好唔同嘅。那个时机。 咁一定系咁嘅。 因为其实那个我哋喺做节目嗰阵时候讲过，我哋个论述系好严谨嘅。即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嗰阵时候抗衡嘅就系本土新政到后嚟本民前呢一班主张比较亲近本土意识，亦都系容许甚至鼓吹呢一个勇武抗争嘅呢一个派别。咁所以我哋点解香港民进党会讲即系道政本土咧，个原因就 系 话你睇下人哋民进党喺台湾点搞， 即系以前咁样咁高压底下， 系啦，人哋都唔系嗱，有一啲冲击嘅场面，但系啲冲突嘅场面喺人哋嘅讲法入边，佢唔系为用， 系为镜头嘅啫嘛，其实系 佢嗱用我去台湾嗰阵时候，我接触到民进党入边嘅朋友，佢亲身嘅解说咧就话，我哋从来都系一个即系以选举为目的嘅政党，咁所有嘅抗争都系即系针对系一个不公义嘅体制同埋争取民心嘅，咁而当中出现一啲即系比较暴力嘅画面嘅话咧，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系因为即系极端嘅打压嘅底下，所以我哋作出一啲被逼不得已嘅反抗啦。第二就系喺啱啱解严嘅时代都好，即系有戒严有解严，啱啱即系当年蒋经国即系解除咗戒严令之后咧，咁当初嗰个时间虽则话你开放报禁，但系仍然各大媒体就好似香港咁样，仍然都系国民党垄断嘅，所以佢都系专登剪辑咗一啲即系民进党好似特别多嘅即系肢体冲突嘅图片或者画面出嚟， 博人哋波，因为 但系其实我哋从来即系民进党台湾嘅民进党从来都冇主张过所谓嘅勇武抗争呢一样嘢，咁所以就话其实就引入就话喂人哋如果嗰阵时。勇武抗争的讲法就话你和平和理非几十年都唔成功㗎嘛。咁我哋要博呢种论述呢就唔係喎。人哋台湾成功咗喎。咁如果你话纯粹用一个功利嘅思考或者角度纯粹即係话有用同冇用嘅一个分别嚟讲为人哋執政啦。即係嗰陣时係2015年12月啱啱2015年区议员选举区议会选举之后民进党仲未執政㗎，但预咗佢16年会选到㗎啦。 咁但係你唔可以冇咗李登辉嗰个角色㗎嘛。即係佢有啲改变咁令到成个玩法。 咁其实就嗰个时候就諗緊即係当我哋预估到台湾民进党会執政嘅时候，咁喺9月嘅立法会就宣传就话即係我哋民进党即係喺香港都有咩喺香港你都有得选民进党咁样，嗰个时諗住口号咁样嘅。咁但係嗰、那个之后个发展係点样呢，之后我问晒成个花生台。都冇人肯出嚟选，所以莫讲话五区 党有嘅， 系啦，莫讲话五区 孤独， 莫讲话五区即系有人选，连一区为咗追击郁文咧，都揾唔到一个人出嚟选。咁我同院长讲，我同院长讲唔得嘅，即系你成个花生台安身立命嘅地方，就系呢一样嘢。如果今次即系教主出嚟，你冇一个真系用个参选嚟做一个反制嘅时候嘅话，咁成个花生台仲有啲乜嘢可以即系话人呢？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哋成日就批评呢个双簧就系只说不做。咁我哋花生台冇人选嘅话，咁咪又系只说不做咯？系去到 因为嗰阵时候咧，何志光出名系因为首先系追击阿怀仔噶嘛，系， 嗯，吓 咁啊，然后就佢又即系又上过有啲知名度，又上过即系烽烟节目啊、朝早啊嗰啲咁样样，跟住无端端咧，即系有人有啲院友帮我哋监察住佢，佢从来都唔系我哋监察嘅对象嘅，咁、但系开始咧就话，喂，佢开始喺16年初一之后呢，咁就屌鸠咁我错 嘅。 咁即係屌鸠本文前同埋清正佢哋喎，咁样佢哋立场开始转喎，係。然后就即係屌埋郁文啊佢哋咁样。咁就然后呢就係、去到就係七月头嘅时候，索洛 B 就係搵咗阿何志光嚟做花生台做节目㗎嘛。咁所以我纯粹就係一个角度呢，就係话我係问晒所有花生台嘅主持，边个肯出嚟选？咁而家何志光系花生台嘅主持，我咪再问佢咯。你肯唔肯出嚟选？咁佢肯，咁成件事就系咁样样。 OK， 成咗啦。咁但系点解我要同佢一齐参选，然后我被 DQ 咧？因为就系好多人，因为何志光七月先加入花生台，好多网友未必认得何志光，但系认得我。咁所以我系去选。咁就係呢，话俾啲网友听，我同何志光係一条 team 嘅，大家扫黄嘅话，大家就係要即係撑何志光。咁其实嗰陣时候个諗法都好简单嘅啫，就係我哋为咗何志光完全唔想选举论坛都冇所谓嘅，我哋就係为咗有一份入屋邮递。咁嗰份入屋邮递就係我哋负责，就係整到即係双黄卖港实录咁样，即係同啲选民交代清楚究竟双黄发生过啲咩事，係咁样嘅啫，初头下。咁后咪即係估唔到大家反应好热烈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可以好多配合唔同嘅行动啦咁样。然后我俾人 DQ 个问题呢，即係之前其实当时候都交代过㗎啦。第一嗰陣时候我啲咁即係湿鸠计谋网上军师諗嘅嘢，就係如果嗰陣时候我是被人 DQ 的话呢，我就在整个选举的重点，即是或者重点新闻很关注的一件事啦。然后就是我透过我是作为一个关注点的时候，我就在镜头面前拨麦的时候屌鸠郁文嘛，多啲 airtime 嚟。咁但是呢样嘢行不通的原因就是原来那时候我以为我这样做只会 DQ 我一个。但其实事实大家记得啦，是原来是大家DQ 系一早系谂住 DQ 梁天琦嘅，所以我反而变成一个陪衬，咁就所以就冇呢支歌唱啦。咁第二样嘢就系、系咯，即系我都系即系应即系屋企人嘅要求，就唔系真系即系报名参选啦，系咁，所以就我觉得系咯，为咗安佢哋嘅心，咁亦都可以继续即系做紧我即系做到嘅事，咁样参选对我嚟讲唔系一个系重要嘅事情，咁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做法咯，系当初系啦。 明白。喂，咁咧，即系嗱，呢个大家我朋友答我问咧，佢答得好清楚，因为有啲嘢我都唔知嘅。因为其实花生台咧，因为其实花生台个名已经有一个有个诅咒，即系佢个个嘅心态都系食花生咁样咧，即系唔谂住自己落场打噶嘛。即系我见到阿周生就似乎最似样啦。又练埋大只又成咧，即系好似好有士气咁样。但其他嗰啲咧，即系得个讲字咯。因为食得花生嘅意思就系、是，即系讲下嘅啫。即系呢句都系一句毒咒嚟噶嘛。即系有人都咁讲啦。因为黄毓民都系成日都出尔反尔啊，讲嗰啲嘢博人唔记得啊。但我见到最恐怖嘅一个现况咧，就系、是、我呢个主题咧，就系话究竟而家扫黄。会唔会俾人话你系鬼咧？又或者点解我见到咁嘅情况咧？即系以我嘅分析咧，喺呢十年里面咧，嗰啲七一啊，嗰啲游行咧，即系嗱，佢都系二三十万嘅啫嘛。咁就突然间去到今年就飙升到200万咁样。咁但系嗰百几万人原本系边度嚟嘅咧？ 七一冇啦。 啊，唔系七一，即系六月嗰次游行啦。咁嗰啲人系嚟自边度嘅咧？就系、是、忽然间好嬲政府，而呢十年间都咩都唔理嗰啲人咯。咁但係呢啲人咩都唔理，突然间郁文呢就见到呢个係一个好大嘅市场，就突然间走出嚟拍条片，仲拍得几靓添。咁於是乎呢嗰个片好多人睇，咁令到我觉得啊，佢係咪真係出嚟啄食呢？原因就係嗰啲人咩都唔知底下，又未听过你节目，又唔知道佢曾经出卖过好多人，又唔知佢令到好多选票唔见咗。咁於是乎呢，我睇返啲留言先得人驚。一面倒系赞佢嘅，一突然间有条友话，即系我哋有听开匪类嗰啲人咧，喂你唔好信佢、哦，哇即刻俾人插到咧，有28个 reply 咁样插佢，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恐怖嘅事嚟。 我觉得又唔系太担心嘅，佢呢啲留言 就梗係有自己有大部分都自己有啦。但你講個情況係有嘅，即係呢樣嘢其實同當年即係熱狗或者佢哋個情況一樣啫嘛。每一段時間佢哋都吸到啲年輕人㗎，就博人哋唔記得啫嘛，或者冇關注到即係之前發生嘅事啊。咁 但係嗰度好多人㗎，同埋條片好多人睇㗎喎。 咁你個鋪始終鬱文到而家仍然都係一個禮拜都有二三萬標嘅。咁但系嗰啲都未必系全部香港嘅，我估有啲都系海外嘅。咁我暂时我评估嘅情况， 有啲系建制派嘅添。 系啦，系啦，我暂时评估嘅情况，我唔系太担心，因为例如即系种地，而家即系推动香港民主运动嘅种地就系连登啦，系。咁连登你见到系 有连登咧又？ 连登你就系今日先至有啲新嘅 post， 即系讲紧就系喺度数紧双黄一层， 系， 即系话而家双黄一层咧。喺连登有个 terms 啊，系叫三毛啊， 系 唔系五毛，系三毛，因为热普城啊嘛，系系三毛。咁佢哋系即系至少一班年轻人，即系聚脚嘅网络嘅一个最主要平台入面咧，有一个好清晰嘅认知嘅，即系好明显，因为佢哋如果你系倾向即系本土甚至港独都好，一定系对即系梁天琦。佢哋係有一個同情，甚至係有一個崇拜喺度噶啦。咁但係啲人一抄翻當年鬱敏同埋即係陳雲、黃楊達嗰啲點樣對梁天琦，咁就已經大家就會識得知道，即係識得會揀噶啦。咁你講嗰個情況的，而且確有啲可能有啲即係我相信個年齡層係比較。即係大少少嘅人啊，會覺得啊係喎，鬱敏喎，點點點喎咁樣。 其實都闊㗎，都唔係特別大㗎，我見到。 嚇，咁就呢一樣嘢要再睇下情況啦，係咁樣。因為其實咧，鬱敏就算冇即係逃犯條例呢單嘢都好咧，其實早喺即係暑假之前四五月嗰陣時候，都亦都有人揾我㗎啦，就話喂教主嚇、啊，即係死而不僵喎，係咁樣。咁五年前即係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候都講過啦，喺九龍西。有啲區擺明係佢擺啲人落去戒票噶嘛，然後後面就係、是、當然就係收水啦，係咁，然後今次2019年啊，呢、这個教主接 job 嘅範圍仲係超越咗呢一個九龍西喎、啊，咁樣係周度都有派人去喎、啊，你有咩即係會唔會有啲嘢做下咁樣樣？我話咁。都要等到佢真係冇得阻止人哋參選㗎，係咪？但係唯有可以能夠係 identify 到呢班人出嚟、可以喺網上講嘅啫。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可能睇嚟都唔需要我哋去做。網上面即係連登頭先講到，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戒心喺度嘅。 我覺得連登，我覺得唔應該太過迷信，因為我到而家都係講緊連登係極危險嘅一個地方嚟，因為金主又係誠意啦，同埋其實連登你以為係啲後生仔自己。去 form 出嚟嘅咩？你留意一下各大 KOL 嗰个礼拜讲完啲乜嘢，连登就有人喺个趣界跟翻嗰个套路一样一齐讲，你留意一下得噶啦。即系我而家未好具体，因为而家有人已经好嘥好多时间去及实啲套路噶啦，已经迟啲可能会同你分享到。 我见到，但系系有人会洗版，有人尝试去有啲 agenda setting 嘅嘢，但系 即系同一个网台嘅节目一样。 但系做唔起咧，你真系有啲 暂时啦，因为老实讲。嗰啲大家好 proud of 連登仔，因為佢哋唔想有大佬，唔想跟人。但其實你暗揀都跟緊人，你自己唔知啫喎。只不過係嗰、那個大腦喺邊處咧，即係佢唔出現，冇頭冇面，冇名冇姓，你以為係自己嘅。我覺得危險危險在呢度。咁嗰個人會係呢、這個我呢、哦這個中嘅，或者呢個係正常嘅正路嘅 KOL 嘅冇問題。但有一日，如果嗰個 KOL 係俾人收買咗咧，因為有啲 KOL 好貪錢嘅嘛，即係使大咗嗰啲咧。咁我覺得。个危险情况始终都喺度咯，即系我唔系咁乐观嘅。个 短期嚟讲，或者喺呢一个 moment 系惊人分化，或者系惊人系乘机即系破坏运动。咁呢个考虑系应该嘅。不过长远嚟讲，我又觉得唔会咯，因为其实你谂下连登点样嚟啫？连登就系由高登分出嚟噶嘛。高登 点样分出嚟？ 因为如果从一个政治嘅我嗰理解嘅政治嗰个历史或者背景，就系话因为就系热狗即系已经捻化晒成个高登咯。即系热狗成日喺高登嗰度灌，喺政治嗰啲 post 嗰度喺度灌水，搞到啲人好烦。然后就结果就即系另外就系即系成立一版嘢。咁当然有其他技术嘅因素啦，因为就系即系高登即系嗰个电话 apps 就唔系太 user friendly 定点样，所以辗转入边交灯，交灯入边连灯咁嘅样系。咁呢啲我唔系 IT 人，咁要问下周生先知。 但系其实好多内幕嘅，净系呢个转折都即系大家一般人都系忽略咗呢个转折啦。因为高登系俾人 hack 咗四日，一个礼拜 hack 一镬。搞到佢完全翻唔到身，但系咩人 hack 佢咧？连登仔 hack 唔 hack 到高登咧？ 听唔到嘅，但系冇人讲呢样嘢，我从来都全部都系 freerider 嚟，就手就去用呢、這个唔得用嗰个嘅啫。我觉得危险就喺呢度咯，即系讲极都冇人信嘅，不过唔紧要啦。 咁如果连登有咩事，我就话长远嚟讲都可以有嚿新嘢嘅啫，系都系一个平台嚟啫嘛。 系嗱，讲系咁讲啫。咁但系如果系一个平台嘅话，点解连登做嘢嘅做过嘢嘅人都叫自己做连登仔，有名有姓唔讲？你分唔分析到呢个心理嘅现象咧？ 其实我谂，因为你呢一个月连登即系 achieve 到嘢啊嘛。咁例如咧600万，600几万嘅众筹咁样样，你大家 call 即系叫自己一个连登仔，因为有个 pride 睇。 咪就系咯，咁咪危险咯，就系话，即系我觉得极危险嘅，即系我讲到而家都未发生，咁发生嗰阵咧，大家就唔好唔记得我讲过咯，即系最紧要。即系我觉得实出事嘅呢样嘢，咁唔紧要喂，咁咧以前旧嗰啲嘢咧，亦都有冇人同我反映过，冇人听过匪类，咁啊 OK， 咁啊。旧嘢就讲到而家先，咁啊招呼埋我哋就讲下近来啲嘢啊。 陈地主今日民主派又做啲反感嘢 ，Terry Tong 要 lock channel， 我未听过匪类，哈哈。 哦，你未听过。林郑 昌昌思想清晰咁讲嘢 ，Kirolu 向王，我讲下咋 ，Lam feel teller， 林郑你 做人太小气了。Dilbert 嘉宾探长 Nanny 和各位晚上好。Eddie， 探长，昌昌饮杯先。Alex， 全昌昌点解唔着羽绒嘅？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The man， the chili 老探，嘉宾，中心肤色嘅帽子向上。二代美女调转枪头开两枪的人，昌昌好。老探好，郁文总上枪一睡不起了。 Eddie， 选完第二日开始分裂，过一年才分，再过一年再分，有佢就有分裂。 原 来陈郁文系正一老滑头 ，Magic 芒果佬同高达正扑街。讲完休息一阵，张静啊。枪枪加探长加埋院长就无得顶。 要 lock 唱佢同周星驰同一类人。Silver you high 探视 ，Candy high high 探长，眉眼微笑嘅表情。要 lock 唱经典一幕，你觉得我哋两个好儿戏？人生就系咁儿戏，经典对白。 VPI put high 探长，嘉宾好 ，so so 大家好。 Hello. Eddie， 识佢 ，Y M 都系佢债主。 韦 信宏 ，Hello 探长昌昌，以前院长好听，而家阿龙莫里 check 配 ，Hello 花生友 ，Chat 请今日热狗开始借住张超雄乱咬人，昌昌同探长点睇 ？Hello， are you I find 探长好，昌昌好 ，Hello， 我系来自广州嘅院员， 广州 414城邦会战正归来，其实系咪？你改喜极而泣嘅表情，炳荣吹海 ，Emily 有埋院长就 perfect 啦。叶国呢个亚嘉宾可唔可以唔好讲咁多粗口呀 ？Sunny Ken 20元 ，Black Tag Good Afternoon。 喂 ，Hello Black Tag。 连灯仔睇穿咗佢哋 ，Isaac 王从有人信叶九价咩？唔系啊嘛。诗仲林记差不多每日一插叶普成系 ，Chat Chat 叶普成已经 out。不过仍然有好多隐性业狗 ，Whitney 而家嘅郁文 haters 多数以前都系佢嘅 fans。Magic 其实芒果佬收钱直做，无实质证据。 Whitney 你想有粮单 ？Isaac 王芒果佬可能无收钱，但佢的确做紧维稳。George Francis Chan 探长你请得啱，凡事小心。Carol 去易得到几钱租？东方佢值字千金。 咁呢啲唔係收錢嚟嘅，咁我聽羅志光呢，佢話唔知喺話佢喺馬會度 嗱，首先第一個證據就係上海仔俾㗎嘛，咁喺上海仔生日會，咁佢係即係現兜兜喺阿大慈善家阿馬老闆手上面接過40万㗎嘛，咁呢、 哦 okay、 個呢條片就大家見到啦，係咪英文哇？即係阿馬老闆一嗌，我個文膽出嚟，英文咁樣係，跟住喺度咁樣英文衝出嚟啦，係咪？咁呢個大家見到啦。咁另外有一個或者个环境正功啦，我可以讲咧，就系唔系其他人，我透过其他人把口讲，就咁讲。嗰阵时候，DBC 数码电台仲未执嘅时候咧，我就上过去一次做嘉宾嘅。咁就嗰朝早嘅主持咧，系有罗碧雪。 系 吓， 咁就佢大家都知道啦，佢係喺2014年世界杯嘅时候，无线就请玉敏去讲波㗎嘛，咁佢就卢敏雪就拍住啊玉敏就、 okay. 就一起主持㗎嘛，咁样爆笑讲波段。咁然后咁佢好似即係有人 brief 佢，佢知道我背景咁样，就即係话苏王或者同玉敏点点点咁样，就係话咁啊，佢就问我话你点睇玉敏收钱做嘢呢咁样，佢讲㗎喎。咁然后我就话嗱，我哋从来呢冇证据呢，我哋都唔讲係即係教主係收钱嘅。我哋知道嘅情况呢只係呢教主呢同好多即係同即係内地关系好密切嘅一啲商人呢，咁係有一啲即係即係潛在嘅关系嘅。咁而嗰啲商人呢最尾呢係好似呢就冇叫佢还钱，或者唔需要佢还部分嘅钱。咁、所以我哋从来都唔话教主收钱、我哋话呢啲只不过係撇账。 係 啦。 喂咁啊。 跟住有卢秘书就话你唔可以咁讲㗎喎。係就係、是、咁样啦。係啦。 喂咁会唔会詹培忠嗰啲钱其实都係呢啲钱嚟㗎啦。即係不嬲一路都唔使你还，你做过嘢咁样。 一来 即係佢習慣咗咁样。因为我唔係淨係听过咁样。嗰时五居公投嘅造势会呢喺尖沙咀男人中心出面㗎嘛。咁呢旁边都有阿谢伟俊嗰条女叫咩名啊，都 阿 伯 琴。 伯琴同埋一班人呢都现场呢踢爆佢话借咗好多钱唔还咁样嗰啲呢。即係会唔会佢其实所谓大家都知道佢收钱做嘢，就係、是、连俾钱佢嗰啲人都系冇诚信。即係俾咗钱出去讲到明日做完嘢之后又收，即係一唔妥一唔啱嘴型就要收返嘅钱呢。 我谂有少少分别嘅，佢先借咗人钱先，应该系，然后佢做一啲嘢，然后后边嘅势力咧叫翻嗰啲债主唔使还。 哦，明白，呢企新颖喎呢个，即系呢唔可以做证据嚟嘅，其实因为真系名义上仲系争紧人钱，人哋仲可能做样追个钱，就证明嗰啲钱佢唔系收咗咯，咦 OK 喎咁样。会唔会系咁咧？真系 咁，当然亦都有个讲法啦，就系、是、话其实佢主要资金来源都喺台湾啊，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一定要即系、就是、跟国民党嘅主旋律起舞， 系 咁、所以佢近排即系亦都连登仔即刻即系、就是、spot 到一样嘢啊，就系点解你蔡英文撑香港， 系 然后佢会闹蔡英文喺度捧韩国瑜咧， 因为国民党啊嘛， 系啦，因为国民党啊嘛， 冇错， 呢个唔系一个即系、就是、意识形态嘅关系咁简单，仲其实有一个即系、就是、真正嘅利益关系喺度啊嘛， 明白。OK， 继续读埋呢度先。 Match Check 其实探长有你，连登个意识形态好似一个黑社会。Castro YW 郑松泰咪水旨意连任，你关热狗真系好捻烦。听讲周达又想出翻嚟选 ，Chesnable 唔止热狗。教徒昨晚都出来咬张超雄 ，Kerry 佢郑松泰真系完全消失咗。Aiken Kenny 昌昌同我做过一次反问，哈哈 ，Castro YW 大陆能在台湾捧到韩国瑜，在香港早就有黄毓民，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迟到，大家好。 Hello， 正阿睇嚟今晚边热狗 ？Avish Lawrence， hi both。Do you have a programs timetable? I live in the end. I want to watch your programs, but I need the timetable to work out the time difference. Castro YW 上届华永逐基本法，选完即认系假，人人被 DQ， 得热狗无事。 系，大家睇到好心水清嘅呢度啲人。好，同埋阿黎六禅龙王读错咗添，呢个点读？ 周显讲碌银借钱唔还。 哦，周显 ，OK。喂，咁咧就系、是、我首先复咗嗰个英国嘅朋友先啦 ，Elvis。咁咧就9/24咧，就每逢星期四咧就一定嘅10:30左右咧就会一定有 live 嘅。咁但系因为呢个月咧太多嘢发生，六月、七月都好多嘢发生咧，咁于是乎咧我就不定期。就野猫式嘅 live 嘅，譬如可能去到新城市，我又有做个 live， 翻到嚟，哇，俾警察追完，执翻条命，又翻到嚟又做个 live 嘅，因为发生好多事咧，或者游行见到啲即系唔讲唔得嘅，又要做 live 啦，咁所以咧，我喺六月里面做咗20个 live 啦， 咁所以咧就好似好不定期冇時間咁樣，咁同埋九吹廿四咧或者 stage tube 咧就根本就唔係一個網台，所以咧就唔會存在一個 timetable 呢樣嘢嘅。咁咧總之咧逢親星期四夜晚十點半咧就一定喺呢度 live 噶啦。咁其他啲你咪睇 archive 咯，就甚至乎最直接咧你就係subscribe 咗 stage tube， 因為撳埋個鐘咧，咁你就隨時 live 你都知道啦。OK。咁上面嗰啲你有冇即係冇乜意見啦，即係大家睇嘅都差唔多啦，可能因為多數都係你嘅聽眾啦。咁最奇怪就係呢，唔係你嘅聽眾嗰啲呢又冇咩問㗎，可能已經走咗都唔定㗎。咁呢院長呢，即係你而家同佢就有冇 regular 節目㗎啦？ 冇㗎，因為院長就即係潛心好似進修㗎，咁、所以我搵都搵唔到佢、即係新年見過一次之後、就農曆新年嗰時候，跟住就都佢都忙。 係佢耐唔耐都入下嚟留個言咁樣。 係咩？ 跟住又話幾時鋸扒咁樣，但係約幾都約唔到。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好中意咁樣，即係突然間師兄大發就約下人鋸扒咁樣，跟住又唔見咗人咁樣。反而同金英嘅多啲聯絡添嘅。喂，咁咧係啊，跟嗱、啊，即係講緊張超雄嗰單嘢咧，即係其實張超雄你頭先所分析咧，亦都同我諗嘅一樣，因為我都有輕微接觸過佢啦，因為我曾經幫過工黨做一啲宣傳嘅 material， 就唔係義工嚟㗎，講到明啊。工黨出糧好準時啊，咁咧就幫佢影嗰啲相啦，影嗰啲競選嘅嘢嘅。咁啊，張超雄嘅人好 nice 啦，同埋佢成日憂國憂民咁啦，同埋佢係真真正正嘅原教旨嘅一個左膠。佢咧即係好關心嗰啲弱勢嗰啲人，佢唔係扮嘅，佢唔係一個即係嗱，如果佢扮嘅真係蠢啦，因為咧今日毒藥嚟噶嘛，咁幾多人對做嘅嘢有意見啦，又話佢咩難民之父啊，但係我其實。无论表同埋女咧，我都欣赏佢嘅行为嘅。只不过咧，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客咧，佢又真系唔识审时度势，去做一啲人哋你嘅选民啱听或者公众啱听嘅嘢，咁于是乎咧就令到有个机会俾人乘虚而入。咁啊，我同阿昌昌都系咁谂啦，因为佢就为咗台湾嗰个陈同佳就嚟放翻出嚟，而佢屋企人嗰个问题都解决唔到住嘅，咁于是乎咧就有一个方案。就係即係同以前啊楊岳橋啊，同埋公民黨個即係尹兆堅，佢講嘅都差唔多嘅，但係只不過仲精練、仲精簡，就係、是、skip 咗中國大陸唔引渡咁解，即係其實好正路嘅一條案嚟嘅。但係只不過咧，主流個講法咧就係話佢屌人哋撤回咗，你咪再講啦咁樣，所以令到咧即係好多人都唔啱聽。即係你可以話係笨實，但係我覺得我都欣賞佢嘅。 我谂首先嗰个左交嘅定义咧，我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张超雄嗰啲，我会称呼佢做即系真左翼，或者一啲比较 佢唔交你， 或者离地嘅左翼，佢系有一个政治信念，但系冇一个政治嘅触角喺度，即系两样嘢嚟嘅。佢有一套 theory， 佢想透过政治去实践出嚟，希望即系社会可以达到一个即系公平公义嘅地方，因为佢政治信念。但系喺一啲人与人之间政治局势嘅判断上边咧，佢好明显系冇嘅。 系啊，冇错。 吓咁呢样嘢，但系呢个佢系一个其实某程度上系佢优点嚟， 或者系自我， 因为佢完全冇计算过即系选票嘅考虑。咁第一佢系真系唔连任啦，但系佢冇谂过咁工党俾你咁搞好大镬噶，俾人追击。咁但系佢呢啲嘢佢全部唔谂，佢就系话佢个思维，今次嘅思维其实我接触过佢，佢嘅人就系咁谂噶啦，就话喂而家琴日报咗出嚟，即系死者嘅父亲，又再问个特首，再问个林郑，喂咁其他方法搞唔搞得到啊？系咁样，咁啊。林郑唔复，咁所以咁咪张超雄咪话咯，其实佢觉得，你冇人帮佢，冇人帮死者嘅家属，咁所以咪我哋要行出嚟帮佢咯， 系 咪照顾弱势啊嘛，制弱扶倾， 佢 就咁嘅角度行出嚟，系做呢件事啫。咁但系其实修例嗰、那个细节上嘅嘢咧，法律上嘅问题咧，我都觉得有嘅， 系 咁、因为其实即系逃犯条例嗰个问题在于修订嘅时候，唔单止系个讨论嘅重点就系翻大陆，但其实逃犯条例修订都包含一啲第三世界国家，咩阿富汗啊、北韩啊、大陆嗰啲嘢喺度。你净系剔除，你净系剔除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一个澳门咧，其实唔够嘅，你要剔除埋嗰啲第三世界国家先得嘅，大佬系。 唔系咁呢个系技术上嘅问题啫，咁但系个动机咧完全觉得正常嘅，但只不过即系嗱，我以往咧都喺呢度讲过咧，即系香港人去拣佢嘅代议士咧系好得意嘅，即系有一班旧嘅遗产，即系以前。 民主黨嗰啲嗰啲嗰類嘅鐵票咧，即係譬如係六四嘅時候醒咗嘅，跟支聯會，即係突然間覺得好關心社會嗰班中產，咁佢哋咧即係佢揀一個政治人咧，揀一個代議士咧，即係就係揀女婿咁揀嘅，即係你要白璧無瑕，又要去啲過去啊，甚至乎啲感情生活啊，好乾淨好乾淨咧，先至揀嘅。咁甚至乎有啲人有少少譬如婚外情啊咁样就即刻拱佢落地狱嘅。咁但係其实香港好多呢啲选票嘅时候呢，咁张超雄呢啲就啱啦。即係佢哋就揀緊呢啲正人君子啦，好纯情啦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即係如果你揀一个政客具备嘅条件唔单止係咁样㗎嘛。咁譬如调返转佢好滑头可能就係为一个选票，但佢能力好强嘅。咁如果佢嘅光谱系你嗰边嘅时候，咁你个民众咪好多得益咯。咁但係我覺得香港舊嗰一批人揀選票咧，就唔識去揀呢樣嘢，寧願揀啲好平庸啊，即係阿梁耀忠到而家都仲有得做嘅，即係係有個符號噶嘛，等於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張超雄出現呢單嘢咧，即係你排除咗熱狗嗰啲唔好釘食先啦，即係但係佢都係表現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嘅選民已經同以前唔同曬。 一部分啦，因为始终地区工作系重要嘅。咁、你见到无论你头先讲过阿梁耀庄白头佬，或者民主党都好，系一啲系真系靠地区累积翻嚟嘅票喺度嘅。咁、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同成个你话唔同咗系有，当然不过呢个唔单止喺香港，系全世界嗰、那个即系反精英心态啊嘛。 系啊，冇错。 亦都配合咗你嗰种白璧无瑕，因为你个素人行出嚟都 trace 唔到你有啲咩 record 嘅时候，咁我宁愿 蜜月期未过。 我宁愿信一个完全冇犯过错亦都冇做过任何嘢嘅人，好过试下啲新嘢，系咪好过即系以前你 claim 自己嘅精英点样可以做到几多嘢，结果又系即系好似喺香港呢个局面乜都做唔到咁样嘅时候，咁呢个其实系全世界嘅一个趋势嚟嘅。咁所以我成日我同阿欧乐轩讲呢个趋势咧，出年都未完嘅，不如咧你同即系用你嘅日本嘅即系文化嘅知识同周庭咧，即系周庭俾人 DQ 咗冇计啦。但系你试下咧，你搵五个女仔出嚟， 系火烧万世桥咁。 然后咧就着女仆装，就五区参选，系嘛，乜嘢都唔使讲，咩政纲都冇，系嘛，净系话我哋入去系啦，就系、是、要啊侍奉大家嘅系，因为我哋要 remind。是林郑其实是香港人的女仆。是。是啦，所以我们穿女仆装出来、啊、我们这五个人的政治联盟就叫女仆治港。 是。 个口号就是女仆治港侍奉香港。英文名我都想到了、 okay. 叫做 Your Civil Servant。 啊 ,ok, 喂你其实这些这么幽默的的巧仔呢 我真的想搞的。 我知道有没有人掰过你的曾经即是类似。嗱，我就觉得很奇怪啦，昌昌呢个外表呢同埋个心里面呢 是超级精神分裂的。即系见到你个样咧，就比较古熟啲。但系识得你嘅人咧，又你又会填词啊，又会玩交啊咁样成。咁我就系好奇怪啦。即系我觉得你生活嘅地方同埋你身边嘅人，或者香港啦，即系嗰个幽默感系简直系零分嘅。我觉得，即系甚至乎有时，即系我就冇你咁 creative 啦。因为有时我都玩下交咁样咧，就有人嚟招呼我噶咯。即系例如我叫，即系我有一个好 mile 嘅一个 post 咧，就话大家见到啲警察咧，今时今日咧就即系大家都有个睇法噶啦。咁点解仲要叫佢做阿 Sir 咧？因为阿 Sir 系一个尊敬嘅称呼嚟噶嘛。咁你叫警察咪得咯？你知道咁 mile 啫，都俾人屌。 我唔明白背后个逻辑系点？ 个逻辑咧， 点解要屌你咧？ 就系话咧，我哋嘅目标就系林郑啊！你唔好喺度搞前线，即系佢。唔知点解，即系有唔止一个人话过我噶，即系类似呢啲咧。我每次出嚟，我其实我唔系玩家，我用一幽默同埋轻松嘅手法，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带出一个问题。但系嗰啲人咧，即系嗱，我睇到咧，嗰啲同事亦都系城寨嗰啲人咧，唔知点解，即系佢哋系特别咧，好干净嘅要啲嘢，即系啲嘢咧，喂，人哋打紧仗啊，嗱，譬如我讲下，即系讲下啲譬如快乐抗争唔 work 啦，即系好多人都唔 buy 啦，咁但系而家。要挨苦嘅咁样，咁我叫痛快抗争嚟咁样。咁但都有人喺留言话我咧，即系话喂，打紧仗你唔好讲啲咁嘅笑话咁样。即系都有啲人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啊，即系咁欠缺幽默感啊。即系我觉得系只会即系见到今日嘅情况越嚟痛苦啦。甚至乎我琴日听你嘅节目，阿金英嗰种好愤慨啊，或者一种悲天悯人啊，或者好唔满意，即系嗰种咧，我觉得。好难走落去啊！你估即系五时三刻就可以完到呢场仗咩？即系我觉得起码连有人讲有用 John Lennon 即系阿郭咧，郭文辉咧， 都俾人插嘅。即係我覺得成個社會唔同嘅人做啲唔同嘅崗位，用啲唔同嘅態度或者方法去令到個社會有進步嘅。即係我好 buy 呢個，即係大家有大家嘅諗頭，大家有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嘅。但偏偏咧，好多原教旨主義者咯，我覺得。 嗰啲人，我諗佢哋嘅諗法就係、是、覺得要一鼓作氣咯，因為可能今次嘅機會難得，大家覺得而家嗰個勢就係好似就係、是即至少冇之前咁劣啦。咁所以大家要話集中精神，唔好搞其他嘢，唔好即搞埋曬啲枝節嘢咁樣。咁但係我又唔同意話，我頭先你所講我係即係精神分裂喎。即你問我，我覺得嗱，舉一個例子。十年呢出戏，到而家我都冇睇过嘅。点解呢？现实已经咁残酷，点解你仲要睇十年咧？系咪？现实已经够啦，系咪？你俾我有时间睇，我梗系睇笑片啦，我梗系睇周星驰啦，系咪？你话我玩交，我又即系其实老实讲，即系平时讲下笑。 嗱，譬如你讲紧你真系想搞个女仆嗰个 campaign， 咁你又揾到五条女啦，你又有金主，譬如施永青咁俾钱你。真系去做呢、這个，咁你估你个下场会点？即系我实 buy 你啊！呢啲我都中意。 我嘅下场，咁咪睇下选唔选到咯？选到一个我都叫赢噶。 系 咪？ 系，但系问题就系咧，我而家见到个势不妙嘅地方咧，就系、是、尤其是年长少少，我觉得佢哋真系真真正离地。我琴晚听完你同金英，我觉得金英都非常之离地，即系佢成日有种心态咧，就系佢系抗争专家，即系而家所有人咧都系即系做啲嘢都系错嘅。即係譬如佢，尤其是佢話你唔好以為嗰啲警察你咁樣佢錯，你又走去錯，你又唔使犯法。喂，其實嗰啲人全部都知嘅喎，喺呢四年裏面消化曬啦。即係坐監嘅坐，掟磚嘅拉，有啲又逃亡咗，人都知喎。今日仲做呢啲嘢嗰啲人，乜佢以為真係會有冇事嘅咩？其實唔存在呢樣嘢噶嘛。咁但係問題而家啲人真係變咗啦，呢幾年，因為佢對前景或者佢將來都睇唔透嘅時候，佢覺得犧牲自己少少能夠成全到一啲嘢，即係個成功率係好低嘅，即係我有個睇法就仲冷漠添。我覺得既然好多人，尤其是中意勇武嘅朋友咧，都覺得和你飛飛齋坐齋行係冇用噶嘛。我覺得咁你咪試下咯，即係我又唔敢話你冇用嘅。你試咗之後，咁係咪真係會影響翻嗰啲和你飛飛嗰啲人爭取咧？我又覺得唔存在嘅，因為成個社會大家都係持份者嚟噶嘛。即係嗰啲好牛精嗰啲，我覺得佔好多部分噶。首先大家。知道嗰啲唔係鬼先啦，而家係咪？如果嗰陣時知道係鬼，就另外一個講法啦。咁既然咁多年輕人都唔係鬼，咁你唔覺得佢係社會嘅一部分嚟嘅咩？ 我要坦白佢承認咧，即、就、係、是、我對即所謂咧勇武嘅標準咧，而家個標準同之前個標準唔同咗嘅。但係點解唔同咗？我都有一套解釋嘅方法，因為我覺得呢套唔係我哋當初評。鞭挞紧嗰种2016年或之前嗰种勇武，咁我觉得例如透过这个占领立法会，你睇到咧，我甚至可以话占领立法会成个行动咧，我都仍然可以话系和你飞嘅，嘅一个框架或者范围底下， 嗰、那个分我烧咗噶啦， 那个分别在于系嗰种系佢哋系有节制地系去。做一啲行動，但係你睇翻我哋當年鞭撻嘅嗰啲所謂嘅勇武行動，例如踢劫，例如黑喊細路女，例如你喺廣東道，你周圍去到喝罵啲遊客，但其實人哋韓國人嚟嘅咁樣啲，你而你發現咗你呢個錯誤，你都唔去更正嘅話，我覺得呢種就係嗰種冇節制嘅一種。所謂嘅勇武，其實就係我哋成日即係鬧緊雙黃一層，就係、是、你撩起人性嗰種黑暗面，而係去做政治黨員呢種共產黨嘅手段啊嘛。咁、但係例如去到沙田嗰晚，其實佢都唔係即係而家就算啲人主動衝，其實我相信現場嘅人都有啲有人攔住佢嘅。係啦，我覺得呢種唔會主動衝，或者係覺得即係要還拖，要去揼翻差佬轉頭，主動地去咁做嘅人，我覺得其實都表現出一種節制。所以某程度上，我仍然都會覺得係一個即係和理非框架範圍底下。一種防御性嘅一種運用一個即係為咗保護自己而作出嘅一啲即係捍衞。保护嘅手段喺度，咁所以咁点解释沙田新城市广场入边嘅嘢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即系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必然会发生嘅问题嚟嘅，因为你闩埋房门，关门打狗， 你唔俾人走嘅时候，咁、嗯、我唔想被捕，我就同你搏命噶啦。而事实上，经过七一之后，我哋亦都知道好多抗争者系会决定同你搏命、 嗯， 即系甚至你问我，我去到现场，我真系会唔会，即系我用可能用另一种形式搏命啦，我唔会揼差佬，但系我会冲入差佬嘅堆入边，可能抢翻啲被捕嘅人出嚟、嗯，我可能都系用一种咁嘅方式去搏命。咁而竟然系从政嘅人，讲紧政府，讲紧林郑啦，或者警察去今日有一啲消息流咗出嚟啦，原来即系冲入去。拉人嘅系刑事侦缉科啫嘛，系嘛？啲机动部队 系佢哋其实杂差嚟嘅， 企晒喺出边啊嘛， 系 打咗一轮都唔入去啊嘛， 咁咪佢哋自己分化啦。其实 根本即系其实即系去到即系嗰个位，你竟然你行入去之前，你班差佬或者差佬即系指挥 operation 嘅嗰扎管理层，都仲未意识到。其实有啲示威者、有啲抗争者系会同你搏命嘅时候，咁、嗯、呢个就系你哋嘅责任，根本就唔系嗰啲抗争者，你俾佢逼到埋墙角急市场嘅责任。 嗰日我喺现场，即系其实我本身就去消费，去食下嘢，睇下食下花生。点知咧，我被卷入呢个漩涡咧，我系食完嘢想走唔到嗰班，即系无端端涌班差人嚟揸晒长盾咁样。我直头即系嗱，因为我可能唔系穿黑色衫，同埋我年纪又唔似嗰啲细路仔啦。咁我就系有机会同佢倾偈，即系喂，咁我过唔到行边度啊？喂，你兜路，我兜完我兜唔到，诶、欸，你再兜埋嗰边，走唔到你嚟揾我，咁啊懒咗埋我仲要，即系其实根本佢哋嚟到嗰班，尤其是着晒军，即系着晒即系有长盾嗰班、机动嗰班咧，其实嗰班人咧都系好似嚟玩咁，我见到，咁但系只不过咧，即系佢入到商场嘅时候咧，令到大家都紧张，而我亲眼目睹一个情况咧。嗰啲細路咧，根本就係俾你逼到咧，即係好似啲驚弓之鳥咁亂咁飛嘅。同埋佢哋嗰啲所謂武力咧，佢係掟水樽同埋掟遮啫。你知唔知上面商場有垃圾桶，有滅火器？即係如果佢係真係諗住暴力嘅話，諗住殺你嘅話，一早掟曬啲落嚟啦。 老蕭咪呢個 point 咯，老蕭佢拍幾近排拍幾段片咧、都話即係要堅持和你飛，下面啲留言都鬧佢噶。然後連老蕭即係。咁繼續會講和你飛嗰套咧，佢都話其實我睇完啲片咧，沙田嗰晚啲抗爭者真係好克制喎。點解咧？就係、是、你個 point 啦。 唔 係 佢唔克制， 都冇掟重嘢落去， 因為佢哋唔敢啊，因為佢哋冇嗰未去到嗰、那個拋個身出嚟要有刑責嗰啲， 或者拖條啲差佬喺上咗一二樓嘅時候喺個中庭嗰度掟佢落去咯，係。 唔係因為嗰班咧，佢係好似我咁嘅好多都嗱嚟食下花生，點知食完嘢俾你封住咗，咪驚咯。你又穿黑色衫，又身有屎咁啊！可能覺得自己咁，所以咪周圍飆咯。但嗱，我就完全冇周圍飆嘅，佢講到埋我先行開嘅啫。佢又完全冇打我主意嘅。問題就係咁樣嘛。佢明知道嗰啲僆仔即係 target， 同埋真係好驚，好驚痛，好驚打。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哋有個機會就真係搏佢追佢啊！即係造成一個咁嘅混亂嘅情況。我覺得佢哋係刻意咁樣做嘅，其實係。 所以呢一個局面咧，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同金英有少少唔同啦。琴晚講到就話我佢當然好想即係重整一個即係非暴力抗爭個論述，然後可以影響到即係運動嘅方向啦。咁我就比較悲觀啲嘅。咁所以我只能做嘅方法就係我嘗試係去實踐我自己相信嗰套， 咁你 咁所以我咪就係唯有我一個人就坐喺差佬前面，我就覺得因為你如果你即係勇武嘅 so call 而家去衝嗰班人，係嘛佢就身體力行咁樣係去付出代價去做嗰套嘅時候，咁我即係作為和你飛嘅話，咁我唯有我都嘗試身體力行睇下會唔會。即係做到一啲效果出嚟，咁我就真係我又唔會去選，亦都冇學，亦都冇得去選會俾人 DQ， 咁啊就唯有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咁樣做就只能夠係去即係已經係一個洪水入面一滴水影響唔到，唯有就係、即係聽天由命，唯有就係堅持自己嗰套嘅，就喺呢一個即係歷史嘅關口。 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要勸翻少啲後生仔咧，即係唔使咁驚青嘅，定啲你坐喺度，你翹埋一手，甚至乎舉個手，即係佢唔會用到咁大嘅武力嘅。即係你周圍走咧，佢哋都癲嘅，其實即係佢都覺得好玩嘅，可能即係佢哋有個機會揼你啊嘛。 但是你好似你拉沙田八步梯嗰啲人咧，嗰邊坐曬喺度，原本係嚟睇睇梁天琦嘅啫嘛。但係嗰啲好明顯係入邊新城市廣場拉唔夠人，跟住出邊咪拉翻嗰堆人嚟湊夠數咯。好似一個咁樣嘅啲差佬係咁樣做嘢。咁呢樣嘢我又覺得係真係你冇辦法。你見到差佬， 就算 係 咁樣， 亂咁嚟， 就算係咁樣傷亡都少啲啊嘛。即係你走去嚟揼，同埋你坐喺度嚟揼咧，即係如果有鏡頭底下，我相信效果一定唔同咯。 但拉咗入去警署又另一个世界㗎嘛。好似俾人个理大嘅嗰位唔知係毕咗业未嘅同学係咪俾人过三条集警罪喺警署入面喎。 老屈囉呢啲。 咪就係囉。你拉咗入去你又另一个世界㗎，所以你逃不被捕咁呢样嘢，我觉得而家係有大家走或者大家反抗有呢个因由喺度。 咁另外我即係头先我预备咗啲嘢都差唔多讲晒啦。咁呢样嘢可以博住落呢，就係嗰啲网上 KOL 呢，即係老萧嗰类呢，即係无论花生台都好多啦，城寨有好多啦，咁样你觉得佢哋嗰个即係抗争个地位呢仲存唔存在呢？其实因为我见到我讲先，我见到呢有好多时有好多人做节目 live 睇緊，又或者甚至乎嗰啲立场新闻啊，嗰啲苹果啊嗰啲个 live 呢，都好多人呢係 KOL 嚟嘅，即係觉得自己不停喂走啦喂，即係好多意见，但係现场嗰啲人唔会睇住你嚟做㗎嘛，即係係冇人会跟住你做㗎嘛。咁但係单方面咁样做，甚至乎你喺个网台嗰度係咁指点点咁样，你觉得佢哋个地位仲存唔存在呢？究竟现实上 我其实我都好怕即係自己做網上軍師，但係我非常我寫嘢或者有講嘢喺 Facebook 嗰度，即係出 post 係做得最多呢一個角色。咁我成日都即係其實由蘇王即係針對一個黃毓民，我就成日一塊鏡係去照住自己，我就有一個好自然不同嘅即係態度發展出嚟呢，就係我就從來我都覺得我每做一件事每講一樣說話我都好容易後悔，因為我唔肯定自己一定係會係啱嘅。 OK， 咁所以你講嗰個問題呢，如果我自己我唔係 KOL 啦，咁但係我作為一個成日會喺網上面指指點點做網上軍師嘅人嚟講咧，我最深體會就係七一嗰晚，衝入立法會嘅時候，即係首先我喺現場，我冇可能可以攔住人衝，係啊，即係我得我一個人。系咪？真系冇租身喺度，冇人做到維和部隊喺度，系啦。咁而第二就係、到去到真係衝入立法會嘅時候，你根本你控制唔到啲人，我亦都唔會叫人走嗰晚。所以我嗰晚我唯一之後衝入立法會之後，我發出過一個 post， 我唯一就係話講出邊嘅人，宗教領袖，尤其是我自己係即係讀天主教學校啦，咁所以即係天主教，湯漢。嗰啲書記嗰啲咁樣，可唔可以出嚟？係即刻叫，即刻要見林鄭咧？係咪你入到去？因為嗰陣時候都有估唔到，即係嗰日好多嘢都估唔到，我估唔到佢衝入去，跟住我又估唔到啲抗爭者係可以能夠真係實踐到 be water， 因為我驚啲抗爭者就係衝入去咁辛苦，一定喺入面死守。 有幾個咯？ 你死守就一定見血㗎啦。係 冇錯。 咁所以我就係勸出面啲人做嘢，instead of勸入面啲人做嘢啫。咁其實。你讲嗰几嗰堆 KOL 呢，咁就首先第一我觉得佢如果讲真係讲自己相信嘅嗰堆嘢呢，我觉得 OK 嘅。有啲好明显唔系㗎嘛，即係我见到有网友即係提到话肥亨嗰啲，咁但嗰啲明摆啲明系投机㗎啦，我哋见到好多㗎啦，建吾啊嗰扎系喺度，即系为咗 up click rate， 系讲一啲佢自己都唔相信嘅嘢㗎嘛，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样嘢就系、有少少分別嘅，即係例如阿老蕭咧，其實佢喺即係傳訊上面個功效大啲，但係實際嘅行動方面咧，佢都自己知道自己冇乜點影響嘅，咁就但係阿細良嗰邊咧，其實我見到例如佢城寨即係組織一啲網友咧，佢出嚟遊行啊，咁嗰啲嘢，佢有啲組織力喺度，咁可能亦都有機會即係籌到資金咧，去做一啲即係運動其他方面嘅影響，都唔頂嚇。咁但係你話去到即系个行动上边即时嘅嘢，咁你就真系你就系一滴水嘅咋，你就系一系你就去连登，一系你就去 Telegram， 吓咁睇下你嘅建议得唔得到，即系大家嘅共识或者认同啦，系咪真系咁样去做啦？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就喺冇大台嘅情况之下咧，好似你咁讲，都真系好难嘅。即系例如你嗰扎勇武派，例如我举另一个例子，阿郑南。或者系卢斯达嗰啲咁样，成日讲到即系勇武，或者即系揾孙中山革命啊啲例子啊嚟讲呢啲咁嘅嘢，呢啲嘢系 irrelevant 嘅。你喺嗰日，例如六一二嗰日，我哋啲老嘢咧就即系喺前线轰嗰轮，其实都冇乜去点情前线。佢一放催泪弹，我哋都系即系所谓系喺前线系叫啲人散，然后自己徐徐地散咁样样。冇顶嘅，咁然后就即系行上去比较高啲嘅地方，即系例如我有一段时间行咗上去高等法院，望翻落去金钟道睇下情况系点样样啦。 你睇住啲警察部署係點樣啊？佢哋著住嗰身裝備，其實咧半個鐘頭就要換更㗎啦。因為其實都好重㗎，就算你幾 fit 都好啦、嗯。你如果真係攞住個裝備嚟追住你嚟行動嘅話咧，其實半個鐘頭你都要即係換更換一更走啊、嗯。所以其實你 tactically 你可以講到天花龍步，你點樣引佢哋走啊、嗯？啊，引蛇出洞啊，追到佢哋即係俾佢哋你一身輕裝備，不引佢哋嚟追你啊，然後你可以反攻入去啊咁樣呢啲。你講係容易 咯，就算最尾有個大台咯，要 就算我係喺即係上面見到，我邊有影響力叫下邊啲人？係 啊，冇錯。 你鄭立得唔得啊？盧斯達得唔得啊？冇、一個人可以得。你人哋除非係啊，好似你咁講，有個大台，人哋個大台仲係點樣樣咧？你好似當年埃及茉莉花咁樣樣，人哋喺美國開住，好似而家喺度開住幾個大 mon 咁、樣睇住即係 Google Map， 然後有啲實時嘅即係點係睇到啲警察嘅布防，亦都即係警察入面有人報料俾你聽、警察啲防線喺邊度，然後再有現場嗰班抗爭者係你同佢建立到個互信，你有個 authority， 大家係可以聽你嘅指示去，即係喂咁樣樣係咁樣先做到啦，係。咁、但係咧，香港你邊一個喺而家呢個局面可以做到咧？係 冇錯。咁所以其實好難估啊，點即係因為我反而調翻轉咧，既然係冇大台咧，即係佢哋係 by the flow 咁樣去做一啲嘢咧。我覺得呢個就令到政府又難估，所以我覺得嗰啲 KOL 咧，我覺得唔好嘥時間啦。即係其實某程度嗰啲所謂 KOL， 佢都係為咗 hit rate 啊，或者即係有自己 agenda 啊，想做王啊，想指點點啊，即係想有香港江湖地位嗰啲，我覺得都係。甚至乎有啲等錢使嗰啲咧，即係如果佢能夠可以可以動員到遊行啊咁剩啊，可能有金主或者政府揾佢幫手咁佢又。循環還原翻嗰樣嘢，所以大家真係千祈唔好信呢啲嘢咯。我覺得咁有人咧就同你唱反調，咁啊發肥亨分析都好啊。我有一樣必定要講，必須要講咧，即係你頭先講開一樣嘢咧，即係有啲譬如你話咩斯達，我其實分唔到，即係佢講到又話又即係好勁咁樣啦，但係其實現實係唔 work 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就仲奇怪喎，佢明明喺嗰個區嗰度咧，大埔區咧好巴閉咧，嗰啲節目咧講曬粗口兇狠到咧，聽到都即刻要走嗰啲咧，即係好打得嘅，覺得自己，但係。嗰啲藍絲咧喺嗰個連龍牆嗰度、那個隧道嗰度咧，咁樣搞法咧，佢竟然唔夠膽出聲，唔夠膽落去維護，即係佢即係我覺得好心你收皮啦，即係有啲嗰啲節目啊，即係喺個節目度好多粗口，即係踩到上門啊，直頭係個地頭嚟嘅，咁咩運頭塘村啊嗰啲咧，但係一次都未出現過，有冇係咪出現咗？我睇唔到，你又講啤梨， 係咪嗰個肥佬啊？ 我講啤梨啦，其實係。即係佢哋，因為我曾經去過黨慶嘅，佢哋嗰度陀地嚟嘅，就運頭塘村嘅。喂，但係嗰度咁多事發生，哇！竟然我覺得一條片都未見過出現過咯。即係反而我覺得調翻轉，我覺得金金大師咧，佢又真係幾有恆心喎。即係雖然有人及到佢同阿侯志強飲曬茶食四個鐘飯咁樣，冇證據啊呢啲又。 咪影到相。 係影相。 影到相。 係咪喺酒樓火機爆出嚟嘅咧？ 唔知啊，我覺得拉一派接受得到喎，呢、這個思維，我覺得應該要做 嘅 喎。 即係話同樣嘅敵人嘅時候就可以。 系嘛？侯强都系俾人排挤噶嘛？佢如果唔系嘅话，2016年点会即系自己怼条单出嚟选啫？吓，枪市派入边的而且确系有班人系唔妥中联办嘅，同埋加入嘅咁 样。系，喂，咁咧即系其实我同你嗰啲预备讲嘅嘢差唔多啦。我惊你追唔到车嘅关系咧，咁我读埋啲留言。我其实仲有样嘢咧，即系 mile 啲嘅，轻松啲嘅。但系睇下你有冇时间再讲。 中意睇边种 A V 啊？ 哦，唔系 A V 嗰啲啊，梗系。梗係揾嗰啲類別嘅啦，而家即係而家追人好難追嘅，因為好多而家唔襟捧嘅，你唔講啲而家啲 A.V. 女，即係譬如以前嗰代咧，最後就係 Julia 到到而家仲有一拍啦，波多野結衣到仲而家有一拍啦，但其他中間出現嗰啲好正、好帥、好後生嗰啲咧，就一瞬即逝嘅喎。 依一輪有啲我都追捧緊㗎， 水谷嗰啲啊， 即係追明空啊，同埋森田永美啊嗰啲我都追緊㗎。 Okay、有而家就係難追咯，因為好短壽命嚟，而家啲女。唔知係咪有第啲，即係因為你拍片已經唔係賺得最多錢。 沙倉就掛住寫小說，就應該係開始減產啦。 哦，寫小說嗰個幾有氣質啦，但睇唔出個真係。咁有個中女我都幾中意嘅，叫松本唔知咩咁樣，唔記得咗啲名唔識讀嘅日文。喂，招呼下啲聽眾先。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invite our community. 喂，唔好意思啊，個 Siri 又唔知做乜春。 周顯呢度開始 啊 嘛。 啊，好眼喎、啊、你頂啊！即系我要换眼啦，真系要。周显读咗啦嘛，系咪？ 系啊。 OK。 Ultraman 数九十六 Serial 有 D 爆灭。 哦 ，OK， 我以前未见小许。 Thanks， 原来陈玉文直情是共产党员，同曾氏兄弟一样。Agent Kenny 香港共产党去咗边啊？ 吊 你！哈哈，红红切晚书展业九个摊位好多人。 Hello， with Jenny 枪枪好劲，佢除了有 common sense 外，佢有自己独特的意见。恭喜李坤刘世良讲晒政府部门点样层压式。李坤张超雄大将军，我惊佢今日打后下届仲有武汉。 咁选啊 ！With Jenny 张超雄太安狗，杀回就是杀回。趁地主一个曾超雄，另一个就是林卓廷，两个都好无智慧。李坤超雄真心交陈地主张超雄先，会将呢张超雄话来届唔选。好耐之前讲过， 我 系咩？张超雄不是政治家，专俾共匪利用的看狗社工。韦信换据我所知，主要是无线特登报错，然后有心人好似夹好咗，咁即刻起势打佢。Are you Ice Man 留下口得啦 ？With Jenny 张超雄太感情用事了。Castro YW， 我很欣赏今次泛民议员的表现，他们代表99%的和理非支持者做得很好，能够两全其美，反送中又维持公义，边个唔想？Avish Lawrence,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to me about the timetable. Hope this Sunday will be peaceful, that the police should show restraint and not to be used by Lam Cheng and Lo Wai Chong as their political tools. Boy, Tony, 隻猫尾烟 烟咗啦。 老探好， 枪 枪好，韦信宏右翼抬头嘅现况下，佢咁左翼已经不受欢迎，再加上口才又唔好，所以揀佢嚟搞。而唔揀楊岳橋嚟搞 ，Jenny 竹話人不能選了張超雄 ，Jack Music MB 鄧無色請教槍槍，台灣有死刑，香港冇，基本上不能引導。張超雄冇奶油唔明呢點，思考中嘅表情 ，Zhao Are you Ice Man 劉墉好 ，Keep Samantha 媽媽話好肚餓。韦信旺邓无色单次移交，多数两个国家会倾好，唔会判死刑。正如当年赖昌星 Keep Samantha 猫猫猫 Castro YW 咁多抗争者走佬去台湾，台湾迟早要落闸。会 Cafel Beck 买正啊！梁美芬用咗女仆条桥就惨。 会 Jenny Trump 不是正人君子，但他起码知道共产党应该食屎，共产党不得不死。趁地主女仆治港一定唔得道德问题。趁地主岩岩先反大妈公园歌舞团。会将呢其实唔叫警察就话 Sir， 几十年前都有人讲过。会 Jenny 诚实是要勇气和胆量。多谢你啊！9527女仆同中山杨子嗰类玩交好子，唔知俾唔俾入闸。Patrick 系会赖张枪 ，Thanks Castro YW 搞到好似伊斯兰圣战咁。 会 Johnny Crystal 有无讲香港将来会点 ？Honor 728要让女仆治港会俾人闹，有日本势力入侵。 即系而家唔惊话啦。 将来 Max 两张枪对亨利和赵博为人点睇？Castro YW 龙武一样无用，但可以发泄。Mocklin Guard Hello 唱 Joe Chan He Hi 警长及嘉宾， 会探长唔系警长。 女仆条桥过唔过到选举主任 ？Kenrick 方坐喺度都比柏林双拗断手。趁地主女仆团稳啲，咸湿八夫头。趁地主正 直 四个字就够用了，有伤风化之后就大班道德 L 唔多 word Castro YW 中共和林郑不让步，抗争者和警察的仇恨只会不断加深。 是啊， 琪琪向你分析都好好。 向你 Cafel Beck 民政事务局今晚回复下询表示，政府将不会在明天19日周五举办青年人与官员的聚会。下个目标是小学生了。Castro YW 亨利立场经常变。Castro YW 萧生小气又唔应。 希 晚报搵信换 Barry 马个地头唔系马拉 嘅。系咩搬咗啊 ？Cafel Beck 死嚟前身系民间电台嗰阵，院长追击老萧，果首小李老萧及经典。 喂，系其实 老蕭呢，我就真係覺得有啲，我有啲睇唔起花生台嗰啲人嘅。即係以前你嗱，譬如你小嘅老蕭啦，佢冇變過㗎喎，佢都一樣係咁㗎咋喎。 咁不過要講講， 即係有廣告 sponsor 即刻即係完晒抹晒晒咁樣 講公道說話呢、okay? 我去同老蕭做節目之前，老蕭其實力邀嗰個人呢係院長嚟嘅，佢都知道係小李老蕭係院長嘅， 咁 所以 就力邀佢嚟係落佢咯，報仇咯， 都未必嘅。 佢少嘅未，因為冇去到啊嘛， 冇去到院長， 係咯，咁所以你唔可以話未必嘅喎。 所以我去咗，係我覺得咁，我眼中呢個係有難度嘅表現嚟， 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唉。即系令人好失望嘅，真系。 唔系，即系郁文系完全唔话得噶嘛。咁我觉得老萧有个程度上嘅差异，我都觉得系应该俾翻个 credit 佢嘅。 其实老萧咧，我觉得佢嗱，我观察啊，即系佢专系揾啲咧识字啦、读得书多嗰啲啦，喺佢隔篱咧就做一啲下难嘢嚟羞辱佢嘅，即系呢个另外一个方法嘅。即系我好睇唔过眼嘅，但系咧我最隐庆咧就系、是、佢哋实全部都就范嘅。嗱，老实讲，曾经坐喺老萧侧边嗰啲咧。我真係我淨係尊重兩個人嘅啫，其中就係你啦，同埋阿于飞，因為于飞咧都唔係咩都 yes 嘅，咩都陪佢笑嘅。但其他嗰啲咧，哇真係面目模糊到咧，全部都陪笑啊！明知佢喺度鳩講亂咁講， 我都陪笑喎。 但你有及過佢嘅，我見過陪笑。咁呢啲行為，我覺得真係睇見就真係唔開胃啊！即係嗱，佢即係我唔係話咩啊，因為佢，我覺得佢有啲心理變態咧，就係成日為咗佔高自己咧，就不惜揾一啲讀好多書嘅人。嚟帮我做下难嘢，听讲你帮我托个冻肉啦，即系我觉得呢啲边个接受到噶呢个正常人，但你又接受到，原因就系因为佢俾咗机会你学嘢咁样，系咪唔方便讲咧？其实呢啲， 哦，咁唔系啲咩特别嘅嚟嘅，特别嘢嚟嘅。咁我帮萧生做嘢嗰排就系有佢开一啲新嘅同飲食有关嘅嘢超市啊嘛，系咪咁样？咁我又觉得其实我都唔抗拒，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嗰个对于社会嗰个其他。部分嗰個經驗咪太少， 難得你咁諗真係。 咁所以咁梗係要即係接觸下啦，冇所謂啦。我去都去過佢韓燒個鋪頭做過侍應㗎。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純粹一個 practice 嚟㗎。至少你點樣捧個盤去運去運啲餸咁樣，你都要識啦，係咪先？呢啲嘢喂，道在分的，我覺得呢啲嘢都係 做咩 要學呢啲㗎嘛？ 唔好明。 我咁應該可能即係之後原本諗住即係話阿 Yoyo 而家佢管一個即係飲食集團啊，咁佢可能即係想我遲啲。當時係想係去幫手啦，不過而家我就係啦，唔在喺蕭山嗰度啦，所以你上人民超市你就見唔到我噶啦。 係啊，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咧就同唔知係咪烏干達咧，即係有啲東非定係非洲嗰啲土皇帝咧，咁咧佢即係為咗要令到自己好勁咧，就請啲鬼佬幫佢抬橋啊嘛。即係我覺得老蕭根本就係呢隻人嚟嘅，即係我真係好睇唔過眼嘅，所以不過自從你第一身講完之後咧，我可能有少少改觀都唔定，即係我唔會再。因为我都系眼觉得系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可耻 嘅。我又觉得系，即系我同佢差两倍。虽然即系话理论上我同司徒妖同辈，但我觉得同佢差系两倍人。 系。 咁佢一个老人家，咁我觉得即系上一代嘅老人家咁样就系、是、即系视子侄，即系弟子服其劳啊嘛。咁样我又觉得可能我比较。即係有呢啲即係儒家觀念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係嚇。咁你話有網友講到就係掃黃單張，其實一直都喺 Facebook 嗰度嘅，喺匪類監察院嗰個 Facebook 喺咗度。如果有需要嘅話，你 copy 低呢位網友名 send 俾我。 邊位啊？讀一次先，我睇到。 有沙探長你好，嘉賓好，楚權奇昌昌從有無幫蕭山開工 ，Vicky Choi 昌昌請問可唔可以將你掃黃嗰張單張？放在你的 FB， 方便我哋 download。 头先讲咗啦。 将选举时放在其他 FB，去打叶普成，箭嘴向游子，危机尽派老沙老萧算把啦。连最后卖牛肉鲍鱼广告都一成不变，仲想希望佢有咩新嘢呢？梁少云老萧笑过个样，好似日本漫画的大魔头，大家留意下。好样 算啦，唔好讲人哋个样啦，个样冇乜意思嘅，我觉得。个心啊最紧要， 是还请老萧都系唔话得，佢唔即时屌你，之后又意无意笑你。 哦系啊， 开枪坑你老婆系黑警都算，佢本人系一个搬龙门嘅小气无赖扑街，成日屌完一大堆政棍嘢就保举玉文例外，仲有我识个 FD 系无神论者巴别塔，叫佢唔好将极端勇武吹到太尽，佢就特登开集节目狂屌和李飞点交。 仲要屈人读历史读得太多太通嘅，一定系坏人喺度打稻草人。道理讲唔通就耍无赖发浪例，睇佢唔起。K 点解咁讨厌芒果佬？ 诶、哎，你听翻晒咁多集嘅《匪类监察院》啦，有几多集啊？两诶四季啊，一年啊，做咗 一三年咪做到一六年啦， 三年啊，做咗 系啊。 哇，咁我都系听咗一年到，又 miss 咗好多。即係竟然可以一個黃英文又可以衍生到咁多集， 咁雙黃一層噶嘛，之後變咗。 哦，連集集你都有新嘅 update 喎，真係真係勁啊！真係唔可以唔讚你勁嘅，真係。喂，咁咧差唔多啦，因為而家都阿昌就住得比較遠咧，咁啊就多謝阿昌嚟。你仲有咩補充啊？或者有咩想講但係未講到嘅咧？ 哦，咁啊。大家要揾院長，大家要呼籲一下咯，係睇下請唔請到院長出嚟啦。 係。OK， 咁今日咧就主要咧都讲好多人哋网台嘅，因为我连讲人哋网台都俾人屌，即系好难服侍嘅嗰啲人。因为我主要咧最主要就系我就唔系谂住服侍佢哋嘅，即系觉得我想讲就讲，所以咧就系网台同埋呢啲 YouTube 嘅 channel 有个唔同嘅地方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有时耐唔耐啊监制成日监听住啲网台噶嘛，我就听埋咧，我觉得好大压力嘅做网台。即係個個都好似專家咁樣咧，哇！啲資料又好充足啊！即係我自問真係做唔到呢樣嘢。即係反而我覺得，即係我沉澱咗之後，慢慢有個睇法，即係我剩下或者分享下咯。咁但係所以都係佩服嘅。即係做網台要好多資料搜集噶嘛，應該要。 係啊，我哋以前因為我哋要剪翻即係。其他節目嘅聲喺度播咧，我做幾個鐘頭。 係啊，你嗰陣時係有山逼又成喎。 我好撚痛苦。 係，同埋有一次咧，嗰陣時阿老蕭唔知我就喺城寨嗰陣咧，佢又邀請我上去食飯咁樣嘅。咁咧當時啊， 老蕭喺城寨。 唔係我喺城寨嘅時候，老蕭話請城寨嘅人上去食飯，就睇下有咩可以俾佢差遣到嘅諗住。咁咧當時嘅城寨咧就話唔好信佢啊，鬼嚟啊咁樣，即係有個女士咁講啦。咁嗱，大家都唔好聽就點啊？咁樣咁，後來咧，之後咧，我見到佢做節目咧，就真係巴閉啊！成沓紙咁樣咧，有好多人做曬 research 啊！咁去到揭開，求其讀一行咁樣咧，就自己作噶啦。其他啲咁，我覺得之前做嗰啲 research 咧，哇，真係唔講少喎！我見到一沓沓嘅啲紙，真係 咁，我都有份做。 係咯，我就係知你喺嗰度做呢啲咯。咁變咗，我覺得即係網台係咪要？真係要咁樣做先好聽呢，咁我就覺得係唔好聽嘅，即係我個人認為原因就係好多嘢都係你咁樣做 research 法呢有少少馬後炮嘅，往往你今日講到實實似呢，聽日件事變咗呢又好似唔記得咗，大家又唔記得咗咁樣，但係我覺得當新聞咁做咁，我覺得好似咁，但係唔知點解呢 KOL 呢係要發揮一啲魅力啦，懶人又估啲嘢呀登一啲嘢呀，先人哋先聽得開心㗎嘛，係咪先，咁所以真係都佩服啦，總之，喂咁啊就繼續讀埋呢度就差唔多要放阿昌昌走啦，因為唔可以太夜。 坐拳企昌昌從有無邦消 讀咗啦呢度， 呢度開始啊嘛。 點解啊咁真翻個腦之後 ？Yes。 兩樹雲上遊心生，老探好能小氣我睇得出。 冇錯。 坐拳企加下亨利明小消散啦。梁树云屌，乜都你讲晒。梁树云晒狗气，狗吹二十四，冇改错名。 咁你又明知道你都觉得有温达咁样。 搵信旺嗰位女士同昌昌好似都有牙齿印。 边位女士啊？讲紧 咪头先嗰位话。 边位啊？即系 呢个话讲乜都讲晒嗰位，我唔知啊，系。 哦，唔知啊，你讲边个女士先得噶？ 我都唔知啊，系。 Are you Iceman？ 边度可以叫院长出山？ 边度可以叫啊？喂，你嗰个问米咩？咁啊，人哋中意出就出噶啦。 你去Facebook 有个匪类监察院嘅 page， 全名叫就系叫搞乜捻？ 哦 ，OK。 -匪类监察院嘅喺嗰度，即系留言俾阿院长 啦。好，咁啊，最后盘点下先。咁啊，今日有啲乜嘢入过嚟咧？唔系有啲咩啊？系要鸣谢翻一啲人嘅，咦？但系唔见咗个版嘅喂，坏咗啊 ？reload 嘅 super chat 系啊，要鸣谢翻噶嘛？喂 ，Max Low 啦，同埋啊 Hong Hong 啦，同埋啊 Sony Can 咧，都多谢你嘅 sponsor 嘅。咁今日咧就得300多人都平平均均啦。咁啊，唔系特别多，唔系特别少啦。喂，咁好啊，各位就下次见啦，未必下个礼拜嘅。咁啊就多谢阿昌昌嘥时间，就长途跋涉啦。咁啊希望大家。 subscribe 匪类监察院。 啊，系喎，菲律宾长你仲有冇做啊？而家 我维持住每个礼拜上一集嘅，但系都只有得我一个喺度啦。咁、okay, 所以头先有网友话：，哇，阿龙好闷啊，因为我平时我就成日掹埋阿龙一齐做节目嘅，咁、 okay, okay, 样就其实喺度食住饭喺度录音嘅啫。咁、okay, 所以啲音质比较差啲，咁但系就维持住一个礼拜有一集节目嘅。 O K， 系啦， 明白。咁啊，为大家 subscribe 菲律宾监察院啦，咁嗱 subscribe 九吹廿四啦。咁头先有位朋友真系妙嘅，明明讲到俾你听，讲到明系九吹廿四啊，唔知你仲咁多意见喎，真系好笑。 搵信喎，头先探长话叫人唔好信老萧嗰位女士。 哦、OK， I am here， Carol 向出村二十一号见麦田教 你 先交咗棒， 系冇错。啊，唔系啊，唔系契妈， 唔系契妈， 系邝永孙嚟 嘅。哦， 系啊，唔知系咪同一个意思啦。咁啊，讲到明都唔惊嘅，因为呢啲事实嚟嘅。喂，咁啊，真系咁啊，记住 subscribe 九七廿四啦，同埋你见到画面嘅左上角咧有 PayMe， 咁啊，另外 HSBC 同埋 PayPal 嘅，咁啊，可能发展埋支拿宝啊，或者有个唔知叫咩银行都得，嗰个叫咩话？有个货金系统叫咩啊？唔记得咗，即系我见到唔知心都乜都有嘅，咁啊，划线支票同埋。唔知寄个电邮唔系信箱地址都有嘅，咁我未发展到咁嘅，咁亦都未够班嘅，喂，咁好啊，多谢大家嘅捧场啦，咁啊有机会再见 ，subscribe 咗就知道我几时会开始噶啦，好啦，咁拜拜。 其实阿院长一直陪住大家今晚 喺度啊， 喺度啊， 边个？哦，就系乜撚？喂 ，hello 院长，你答下人先得噶， 佢答咗人啦，系 已经交咗棒俾周深啦。周深做咁嘅呢啲啊，转数快啊，冇错。喂，好，再见，真系走啦，拜拜。